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近日登载了 FinIDA 金正恩同志在金叶城综合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向大学师生员工发去的历史性书信，主体革命的新时代，金叶城综合大学的基本任务。